汇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2021年10月3号星期天，农历8月27，今天也是国庆长假的第三天了。国庆假期如果您不出京的话，可以到长安街沿线欣赏多个花坛主题。东长安街五处花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未来。而西长安街的五处花坛则秉承以人民为中心，展现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四季画卷，开启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每年十一期间的天安门及长安街沿线主题花坛突出了节日气氛，也成为人们打卡拍照的好地方。金秋呢是丰收的季节，金九银十啊也是广大农民庆祝丰收喜悦，广大市民感受京郊休闲农业发展的大好时节。今天节目我们带大家去北京北部的延庆区，享受丰收景象，品丰收果实，感受北京农业发展的新成果。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推动绿色出行，引导规范停放，共享单车服务年内覆盖北京16区。大兴区上半年拉家常1000余次，解决民生问题6.8万件。平谷区打造生态桥工程，循环经济和基层治理实现双赢。怀柔渤海镇11万亩板栗丰收上市。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宜居要闻，为您盘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苹果大桃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北京的生态环境、空气质量逐步改善，这背后啊离不开多年大力倡导和推行绿色交通出行方式。随着步行、骑行环境逐步改善，选择绿色出行的市民越来越多。今年本市共享单车日均骑行量242.03万人次，同比增长44.4%，而9月单日骑行量屡创新高。目前本市有美团、哈罗、青桔三家品牌在门头沟区以外的各区开展了共享单车运营，约94.1万辆单车服务市民的短途出行。而为了鼓励骑行，共享单车的服务范围也会进一步扩大，年内将引入所有行政区，包括一直没有共享单车、公共自行车服务的门头沟区。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赵涵路介绍，结合区域特征，本市呢形成了一加 N 的运营服务格局，即中心城区统一运营区域和郊区 N 个独立运营区域。具体来说，中心城区呢整体性强，市民跨区出行多，所以将中心城区作为一个运营区域，运营车辆呢控制在80万辆以内，以企业自主承诺的形式确定3家品牌车辆的投放规模。而各郊区城镇相对独立性明显，自然形成了 N 个独立运营区域，由各区根据自身情况自行确定运营企业和车辆规模。而今年以来，北京各远郊区呢也都陆续引入了共享单车，目前只有门头沟区还没有正式引入。赵涵路介绍，门头沟区呢山地多，管理部门非常谨慎，目前已启动共享单车优选工作，计划在年底前正式引入，也会充分考虑地域特点，确定引入共享单车服务区域和规模。根据统计，今年本市累计骑行量已达6.38亿人次，日均骑行量242.03万人次，其中9月18号骑行量已达471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在共享单车服务范围扩大的同时，北京呢还将继续加强治理共享单车停放乱象。本市将加快重点轨道站点电子围栏建设，确定了崇文门、宣武门、团结湖等中心城区51个重点轨道站点，年底前实现站点电子围栏监测管理全覆盖。

2020年开始，大兴区引入拉家常议事会模式，首批选取了17个社区试点。经过一年的探索努力，目前大兴区的20个镇街、238个社区和380个村，全都建立了拉家常议事会平台，实现了小事不出楼门、大事不出社区、难事不出镇街的参与型社区协商治理模式。大兴区委社工委、民政局社会建设科科长刘冲介绍， 仅上半年呢，我区已开展拉家常议事会活动1000多次，解决各类问题6.8万件，解决民生实事呢是2500余件。目前我区的万人诉求量保持全市最低水平。 2021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9月底盛大开幕。门头沟区与金鱼集团在线上签署合作协议，将琉璃渠村打造成为琉璃文化产业园区。这个项目计划今年完成一期建设，探索恢复琉璃生产传统工艺指标和技术路线。门头沟区琉璃渠村被誉为中国皇家琉璃之乡，村中的皇家琉璃窑厂有着近700年的历史，一直为故宫博物院、天安门、天坛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等古建筑烧制皇家琉璃制品。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国家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中国美术馆等当代建筑的琉璃瓦也多由该厂来烧制。未来曾经的皇家琉璃厂区将改造升级，按照琉璃文化保护传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功能定位重新规划。这座创意产业园区将对传统窑址进行保护性修缮，设置琉璃文化研究中心，按照泛博物馆概念打造整体园区景观和展陈，配置完善的文化交流配套功能等等。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区域70家博物馆推出22项精彩展览，包括《红色电波中的领袖风范》、毛泽东同志香山时期发布电报手稿专题展览等红色文化主题展览，《瓷上园林》、从外销瓷看中国园林的欧洲影响展等文物精品主题展览，《寻根问祖人之源》、丹青亮彩绘华章、周口店遗址百名画家画百年主题展等绘画艺术主题展览等等。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再把目光转向顺义，市自动驾驶测试管理联席工作小组联合对顺义区第三批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道路进行了实地验收。经踏勘讨论，顺义区申请的测试道路满足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可以开放测试。这次验收通过道路51条，道路里程双向265公里，顺义区累计开放测试道路77条，双向共计410公里，也成为北京市自动驾驶测量道路里程最长、场景最丰富的地区。依托现有产业发展基础和未来发展方向，顺义区规划了200平方公里智能网联汽车创新示范区，总占地18万平方米，投资4.77亿元，300亩国家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示范区顺义基地，为国内外车企提供功能更齐全、设备更加先进的测试基地。目前，美团无人配送、豪墨智行、京东无人配送、百度人工智能、云来科技、星河亮点、新石器、蘑菇车联等30多家智能网联应用企业在顺义开展了研发测试和道路应用等工作。果树、园林枝条等农业废弃物应该怎么办呢？作为农业大区，平谷区近年来积极打造生态桥绿色治理工程，废树枝再利用，变废为宝，探索循环经济和基层治理的新模式。一起来听听报道。 咱们的桃是有机桃，所以我的桃都在网上电商给卖了。 谈到村里正在升级更新的生态桥工程，刘家店镇营洞村村民宋书伟高兴得合不拢嘴。以前堆在房前屋后的树枝和烂果，现在通过上交生态桥工程基地就能领到有机肥，不仅省事儿，还实现了增产增收。 以前家里边树枝都堆在河边路边，影响环境还影响交通。我们有6亩多地，一年往生态桥浇有4吨左右呗，一堆树枝子换一堆有机肥，我们一年能节省3-4千块钱的化肥。 生态桥工程位于平谷区刘家店镇，它并不是一座实体桥，而是一个把生态循环、基层治理二者融为一体的大型惠民工程。2017年试点后正式启动升级改造。刘家店镇党委书记马超英介绍， 绍。 然后你看啊，那边有就是咱们生态园工程的那个入口，这个技术进来之后呢，它是分上下两个通道，都有地秤，都有人脸识别，交完之后他就直接走就行了。然后这边后台啊，就能够证明他今天他交了多少树枝子。这个咱们最西边这个库啊，是肥的成品库，然后等到那个老百姓想施肥的时候，他再从这领。 平谷区每年农业废弃物高达30多万吨，2017年以前大多直接以还田、丢弃、焚烧为主，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2017年试点开始后，村民签约入股，把树枝上交基地后，就可以领到经过调配发酵的有机肥。村民胡建江告诉记者：“ 改良土壤了，它摊的品质特别好了，就是你说那是化肥，它的不添，是这个摊就添，摊好了，品质好，卖都好了。” 目前工程所在的营洞村300多户村民和工程的签约率已达100%，正在升级改造的生态桥工程预计今年10月完工，11月份试运行，建成后将以刘家店镇为核心，辐射平谷区东部共6个乡镇。刘家店镇党委书记马超英介绍， 建那个厂区啊，占地是71.34亩，建筑面积呢是1.9万平米，它是分了这个办公区、生产区还有仓储区，把老百姓交代的树枝子装完肥之后呢，然后在这存储，等它需要肥的时候，他会到这儿来领了。你比如我们隔壁镇的王西庄镇啊，包括大华山镇都可以。 生态桥工程作为平谷全区首家绿色高效循环园区，连接起了政府、企业和村民的心，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乡村治理的三方共赢。平谷区副区长傅湘生介绍，截至目前，全区273个村已全部完成煤改气、煤改电。平谷区正在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现在正处于“十四五”的初期，在现在我们正在全面推进的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战略当中，平谷区要做出在东部生态涵养区自己的贡献。 眼下正是京白梨成熟的季节，在昌平区杨房镇后白虎涧京白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果园内，一颗颗饱满的梨压弯了树枝，梨香袭人。今年雨水充沛，京白梨长势很好。后白虎涧京白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产量预计在30万斤，每斤售价12元左右。后白虎涧村三面环山，属山前暖带，自然环境为京白梨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造就了京白梨口感清甜、含糖量大的特点。后白虎涧京白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果园占地面积1200多亩，百年以上的老树有10000多棵。这个季节除了可以吃梨，还可以尝尝怀柔的栗子。在怀柔区燕山板栗第一镇渤海镇的板栗园和板栗收购合作社里，栗农们正忙着采收销售板栗，一派丰收的景象。渤海镇呢，地处怀柔区西南部，位于燕山脚下，具有独特的气候、土壤、生态条件，十分适宜板栗生长。目前该镇板栗种植面积11万亩，有怀黄、怀酒、嫣红等近100个板栗品种，年产量5000吨左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金秋是丰收的季节，金九银十也是广大农民庆祝丰收喜悦，广大市民感受京郊休闲农业发展的大好时节。延庆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融合之地。近些年，延庆区注重农产品推广和市场销售，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打造归水农耕品牌，展现延庆优质农产品实力。今天的节目就带您详细了解一下。 这个是什么？ 猴头菇。 我们刚才也觉得新鲜，问这个是什么？ 没有见过这东西。 对， 猴头菇。 这是什么呀？ 猴头菇。它这个也是长在菌棒上的是吧？ 记者刚走进世园公园延庆农产品推介现场，就被一团团毛茸茸、白乎乎的东西所吸引。上前询问得知，这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鲜食猴头菇，而它的高颜值也吸引了现场不少人的关注。工作人员介绍，这种鲜食猴头菇上市期在9到10月，目前在延庆小范围种植。 我们位于延庆永宁镇安顺荣达合作社，然后现在展出的产品主要就是猴头菇和羽黄蘑，还有秋木耳。 猴头菇。咱们延庆地区算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品种，因为毕竟现在咱们整个市包括延庆区现在鲜猴头几乎是延庆区是没有的，咱们就是说连做实验包括这个种植都是搁外边引进过来的，然后现在食种呢也特别成功，长势呢也挺不错的，年产量也挺高，2000斤左右，然后适应这个季节大概年产量在20多万斤，对胃啊十二指肠溃疡像这类功效比较大，能达到就是说推向大众，能让它上到老百姓餐桌，不让大家都能尝到鲜的猴头菇。 一个巴掌大小的鲜猴头是延庆农产品多样性的代表，也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健康需求而引进种植的新产品。延庆今年的丰收节活动以迎冬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希望推介延庆优质农产品品牌，展示延庆区农产品优质健康的品牌形象，通过农产品走出去带动产业振兴。活动现场来自延庆区的四海高山胎菊、归园有机奶、北菜园蔬菜等七个代表性特色产业，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了品牌推介，多位农科专家为延庆区特色农产品站台。 我就拿咱们的这个四海的高山胎菊跟杭白菊和贡菊做一个比较，所以说这个咱们四海胎菊的优点，咱们四海胎菊的黄酮的含量，总黄酮含量是杭白菊的3倍多，这是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优点，咱们四海高山胎菊它的花期比杭白菊和贡菊早1个半月到2个月。 延庆区北菜园蔬菜的负责人郭建涛介绍，园区从2011年开始专注做有机蔬菜，目前已经形成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影响力。 主要的渠道呢，我们分为3种，第一种就是商超，第二种就是我们企业用户。就是有一些企业里边发一些福利啊什么的这种，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会员，就是我们北京现在有2000多不到3000的会员，我们通过宅配配送的方式来实现家庭里边的配送啊。 这个比例大概能有多少？这三 个？基本上现在我们的比例是商超这一块吧，是在就等于说 B 端嘛。B 端占70%，我们自己的会员占30%，但是我们的发展目标呢，我们是想把 C 端的要占70%。 延庆作为北京北部冷凉地区的农业生产大区，近些年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农业品牌。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金波介绍， 可以说呢，从80年代开始呢，延庆区就大力的秉承这个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在这个战略的指引下，我们延庆呢实施这个绿色的高质量发展，这么多年来呢，延庆农业产生了很多好的优质的农产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农民丰收节的主题呢，就是把这些优质的好的农产品推介给北京的市民，然后丰富北京的市民的就是好的品质的这个餐桌，然后呢，同时呢，也带动老百姓的增收，实施下一步的乡村振兴。 而为了进一步做好做强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大文章，延庆区于2019年9月正式发布了归水农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明确了秉承绿色高质量发展理念，实施绿色兴农、品质兴农，加快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思路。经过细致考察评估，最终确定了北京绿福龙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菜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归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归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9家有机农产品生产企业为首批归水农耕联盟成员，产品涵盖蔬菜、小米、牛奶、苹果、葡萄、茶菊等数10个品种。市民华女士品尝了现场展示的有机牛奶后这样评价， 这是一款低温奶对吧？ 对对对， 它是一个低温奶，100%有机鲜牛奶，感觉跟我喝的市面上的常温奶的味道不完全一致，淡淡的香味，挺原始的味道。 北京绿福龙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吴迪介绍，作为第一批加入归水农耕联盟的成员之一，打造有机产品是企业一直坚持的目标，而对于品牌建设也有更多的期待。 我们第一批纳入的这九家企业都是产品都是有机产品，然后主要是为了保证这个产品的质量，保证这个产品的口感，所以第一批纳入的是这九家有机的企业。接下来准备纳入的企业就是扩大了这个范围，除了有机之后要纳入一些绿色的产品，因为延庆的产品非常多，然后除了有机的还有绿色的，所以现在就是想纳入这个全品类的产品，然后丰富产品的品种数量，同时那个能增加这个产品的销量，做一个这个整合体进行这个销售推广，准备利用这个冬奥会还有延庆这个精品民宿这种契机，然后设计出这种适合冬奥的还有适合民宿的相关的这种伴手礼，包括大包装的小包装的这种销售。 农业加文化加旅游，今年上半年延庆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总收入11543.2万元，同比增加 2.2 倍，较2019年同期上升了 1.4%， 总接待人次132.9万人，同比增加 2.3 倍，恢复到了2019年的 72.7%。 结合丰收节和国庆十一长假，延庆区呢安排了丰富的农产品推介和尝鲜体验活动，让广大北京市民和来延庆旅游的游客深度感受独具山水特色的延庆秋冬季美景、美食和美宿。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金波介绍，黄金周期间将举办宿延庆人家、享归水农耕畅游活动，发布康庄园艺风情采摘、四季花海休闲旅游等六条金秋采摘季精品线路。 这个六条线路呢，首先呢是我们的八达岭片区，这个长城文化，然后呢是康庄的片区，是园艺的风情，然后还有打樟科的香草的文化，然后还有旧县的创意农业，四季花海片区的，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就是让北京市民走到延庆的这样的活动，啊，对，比如说尝鲜节活动啊，然后还有我们的民宿，游客住民宿，我们可以给他带来一些这个采摘园的优惠的这样一个卡券，实现一个优质农产品的优惠，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欢迎啊北京的市民走进延庆，感受这里的美好的乡村。 此外，金秋十月还将在海淀区开展归水农耕健康支援尝鲜节，以尝鲜礼盒的形式将延庆特色农产品以实惠价格售卖给北京市民，助力区域特色农产品出村进城，提高归水农耕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享受延庆农产品的优质和优价。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日前北京市消协发布了酸奶比较试验结果，20种酸奶样品所有测试项目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标签标志要求。很多家长朋友啊，希望不爱喝牛奶的孩子能够通过喝酸奶来补钙。那么根据这次的测试结果显示，如实纯净发酵乳原味的钙含量实测值达到了每百克146毫克，排名最高。而简爱0%蔗糖原味发酵乳、明治保加利亚式酸奶清甜原味的钙含量实测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位，而蒙牛风味酸牛奶复原乳原味的钙含量实测值最低，为每百克88毫克。此外，5种巴氏杀菌热处理风味发酵乳样品，由于发酵后经过热处理，产品标准中对乳酸菌的总数不做要求。实际测试结果显示，这5种样品乳酸菌的总数检测结果每毫升都小于1000。结果表明啊，经过热处理工艺后，这类样品中乳酸菌呢都已经失去了活性，以便于常温保存。市消协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经巴氏杀菌热处理的风味发酵乳产品不含活的益生菌，如果需要通过酸奶来补充益生菌的消费者，建议您选择低温冷藏类的酸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在这儿也祝大家十一长假收获满满，快乐满满。我们节后生态北京再见喽。 假期结束了，同学们回到课堂，他们从森林里带回树叶，从海边带回贝壳，从大山带回化石，还有